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百岁寿星日益增多。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平安北道益州郡的百岁寿星崔春女老大娘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